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然而到3:30，周迷将电脑一放，走去床边摇一摇谭燕西的手臂，他顷刻就醒了，缓慢的目光聚焦，昏暗的光线里抬眼看着他，轻轻地笑了一声。 还好还在。 周迷不解地看他，谭燕西伸手抓了他的一缕头发，轻轻绕在指尖，微眯着眼睛笑着开口。 做了个梦，梦见你也没叫我，撇下我先去坐飞机了，我直接一觉睡到误了航班。 就这么害怕误机？那赶紧起来吧。 这是重点？ 不然呢？ 重点是你撇下我。 我可没撇下你，一直是你撇下我。 周迷骤然住声，静默的这一刹，谁都能察觉到空气一凝滞。周迷立即直起身，平静地开口： 可以起来了，3:30了。 谭燕西也紧跟着坐起身，却是伸手将他手腕一捉，他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后退了一步，重心失衡地在床沿上坐了下来。谭燕西就这样握着他清瘦的手腕，另一只手撑在臂单上，微微轻身，似虚虚地将他搂在怀中，垂着眼，笑意温热地看着他。 所以你还在为那时候的事情耿耿于怀？你看我现在不是想明白了吗？ 潘燕西，我不管你会觉得我矫情或是怎么样，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想用轻飘飘的语气把那天的事情接过去，那其实不如不要说。我没怪过你，成年人的游戏，我是明白了游戏规则才入局的，我不会怪任何人，但不代表那不值一提。 他手腕轻轻地挣了一下，谭燕西一顿，手松开了，笑意一脸，看他的目光深了两分。 咪咪， 你真的该起来了，不然一会儿真赶不上飞机。 周迷起身捋了一下头发，抬手轻亮床头柜上的台灯，便又回到了沙发上坐下。谭燕西无声看着周迷，周迷面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，微微抿唇，脸上几无表情。这样凝涩的一种气氛，叫他觉得周迷一下又远了。谭燕西起身整理衣服，又去了一趟洗手间，他洗了一把脸走出来，靠在西厨的琉璃台那儿，拿着手机回了几条微信，便将手机往口袋里一揣，又笑问他： 你下回什么时候有空啊？ 周迷滑动触摸屏的手指停顿一下： 不确定，薇姐随时可能给我派任务。 哎呀，现在想见周小姐一面可真是难得很，动辄漂洋过海。 周迷终于难得的笑了笑： 现在只能确定圣诞节是一定会放假的，薇姐今年年假定在圣诞，她家人住在加拿大，圣诞要全家团聚。 今天几号？ 今天。 周迷下意识准备回答，然而反应过来，他不是真要问日期，而是想表达今天离圣诞节还有2个月，隔这么久闹着玩呢。周迷轻轻地耸了耸肩： 我也没办法，就是这么忙，而且即便我不忙，我就在东城，谭总也不见得凑巧也有时间吧。 我要是连安排时间的特权都没有， 也不必做这个老板了。你呢，有空就通知我，哪怕天上下刀子，我总会过去见你，好不好？ 周迷瞬间心软得不成形状，他说好不好，太熟悉的语气，几乎是他的命门。 我还能坚持几回合？ 是不是就干脆忽略那隐痛，接受缺口与碎片的不够适配？圣诞节前，周迷跟谭燕西又见了三四次面，基本两周一次的频率，都是在东城。他是单休，可怜兮兮的一天假，碰到工作没做完，还得自行加班。他说了一万次的不用，但谭燕西还是执意从北城飞过来，配合他的时间。有时候是一起吃饭，有时候陪他在咖啡馆坐着，有时候是在酒店，周迷剪片子，他处理文件。 你飞来飞去的累不累？ 那能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们迷迷现在可是大忙人，在飞机上又累又烦躁，但见到你就好了。 时间到了圣诞节，周迷一年有十天年假，他留了两天给圣诞节，六天给春节，剩余两天以备不时之需。圣诞宋满就在北城学校，不回东城，自然跟白朗西一块过。周露秋跟朋友约了一块去三亚，周迷单独留在东城。一则他平常已经过够了飞来飞去的生活，得之不易的假期宁愿在家里摊着什么也不做；二则谭燕西早早预约了他的圣诞假期，无论如何至少单独跟他过个圣诞节吧。谭燕西三番五次地飞过来找他，颠簸劳顿，有时候都吃不了囫囵的一顿饭，周迷多少有负担感，且谭燕西那么早就打过招呼了，叫他于情于理都无从说出拒绝的话。他提前跟周露秋打过招呼，说谭燕西有可能会到家里来吃饭。他跟周露秋的合租约定里没有禁止带异性朋友回家，且两人不但是合租关系，也是朋友，什么都能商量着来，只要提前打招呼，不打扰到对方即可。周露秋很是惊讶，他的认知里，周迷跟谭燕西早断得一干二净了。 哇、哦，稀奇！从前还在那个圈子的时候，我可从没听说过谭公子还会吃回头草。 谭燕西23号那天晚上到的，周迷叫他在机场等着，他去接他。叫谭燕西惊奇的是，他是开一辆车来接的，一台大众，瞧不出来是新车，但也不多旧，保养的挺好，收拾的也干净。周迷见谭燕西站在那儿打量，淡淡的笑着开口：“ 谭公子是不是出生起就没坐过这么平民的车？考虑一下。”不愿意坐的话，那就只能你自己叫车过去了。 谭燕西还非得叫他见识一下自己能与民同乐不可，提着箱子便往后面去，开了后备箱，将行李箱丢进去，回到车旁，拉开副驾驶门上车。谭燕西抱着手臂瞧着周迷上了驾驶座。周迷今日穿的就日常的多，舒适和保暖为主，毛衣、阔腿裤和羊毛大衣、平底鞋，方便开车。大衣已经脱了，丢在了后座上。他似模似样的拧钥匙启动车子，给油门，车溜出去一截儿，又突的一急停。谭燕西身臂在中控台上一撑，无语地看着他。他吐了吐舌头 ：“Sorry， 大四拿的驾照，最近刚从同事那里收的二手。”驾龄两周， 倒是敢。哎，等会儿还得走机场高速吧？ 你别怕，肯定将你安全带回家。最坏的情况…… 周迷转头看他一眼，有点开玩笑的口吻：“ 我俩同归于尽。” 而即便是只是隐约的笑意，也足够将他眼睛点亮。谭燕西看着他，心里发痒。 嗯，也不赖。 东城繁华之地，夜里依然车流如织，又逢上节日前后的时令，进入市区之后，处处可见红绿色调的圣诞装饰。谭燕西挺讨厌各种节日，因为对他而言，不过意味着各种公事应酬之外，又平白多出许多私人的人情往来。但他意外的不讨厌与冬天相关的种种，尤其此刻满眼霓虹，倒挺能品出些人间欢喜的况味。继而他突然意识到，真正的原因是， 咪咪，这是不是我们认识的第三年了？ 别致的纪念日，由一年最萧索的时刻开始。美中不足的是，东城冬天由来很少下雪。周迷顿了一下，方开口： 请不要说一些会干扰司机注意力的话，除非你真的这么想跟我同归于尽。 谭燕西笑出声。车开了40多分钟，包含这位驾龄2周的新手司机，上错高架，绕行了一段浪费的时间。谭燕西坐在略显不够宽敞的副驾上睡了一觉。虽是他收来的二手车，但空间里已然俱是周迷的烙印，包括插在出风口格栅上的一个仙人掌形状的扩香石，浅淡的佛手柑的香味叫他放松，甚至无来由的放心起了他的车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